多有共同愿景的国家进一步深化协调。这次是疫情大流行以来四国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分别会见三国外长，提到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日益扩大的担忧，同时重申各方合作的重要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80点，升212点，总成交金额868亿1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80蚊跌2蚊，美团点评258蚊升12.2。腾讯控股527.5升2.5，小米集团21.4升6毫，港交所375蚊升9蚊，吉利汽车15.62升9毫，中国平安80.2升1毫，中芯国际18.5升1.2毫，比亚迪股份122.1跌1.5，盈富基金24.78系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68，瑞士法郎8.475，澳元5.55，加元5.844，新西兰元5.15，欧元9.130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7。日经平均指数报23433点，升121点。港金现价报1763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51美元，卖出1910.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ki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理工湾位，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嘅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车多繁忙，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若道多车，龙尾圣座治大厦。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喺芜湖街。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門醫院，较早时慢线嗰度曾经有坏车㗎，咁坏车拖走咗一阵㗎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黄珠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揸车嘅朋友请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6，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鼎盛啊，试讲呢个四小龙时代啊，几咁风光啊，大陆咧都要为香港马首是瞻啊，嗰阵时就大伸拳脚。家陣恐怕就要屈一屈了，但是人可以屈，精神不可以屈。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嗯，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阵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系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过度嘅强调自由咧，就是一个自私嘅表现。 我哋都要系开始咧，系去适应一个新嘅常态。 我哋每一个人做好我哋应该做嘅嘢，啊，呢个系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二嘅晏昼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摄氏26度，相对湿度71%嘅。第一个小时咧都同大家跟进一下咧，就系、是新冠肺炎嘅疫情嘅情况啊。刚刚咧卫生防护中心亦都举行咗记者会啦。咁今日咧暂时嚟讲就有八宗嘅新增嘅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当中咧包括咗五宗嘅本地个案啦。同埋咧有三宗嘅输入个案嘅，另外咧亦都有大约十宗咧初步确诊嘅个案嘅。咁不过咧值得关注咧就系喺嗰五宗嘅本地个案之中咧，有三宗咧都系未揾到源头嘅噃。咁其实如果我哋计翻咧，即系过去嗰一个嘅星期啦，其实未揾唔到源头嘅个案咧，相对都系多嘅，即系过去嗰七日啦，有十宗咧，有七宗源头都不明嘅。咁而今日咧，又有三宗嘅个案咧，系未揾到源头啦。咁呢、這个究竟对于我哋抗疫啊，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咧？似乎系咪喺社会嗰个嘅传播链始终都未能够斩断咧？而另外咧，今日嘅个案之中啦，亦都值得关注咧，就是、都有一宗系涉及到餐饮业嘅。嗰一位嘅确诊嘅人士啦，一位43岁嘅男子咧，就系喺尖沙咀帝苑酒店嘅越南餐厅嗰度咧做楼面嘅，咁系喺今个月嘅2号啦，感到唔舒服啦，咁一齐同佢做楼面工作嘅6个员工咧，都要安排咧去住检疫中心。咁如果大家记得啦，较早之前啦，即系上个星期啦，亦都有另外嘅一个咧，即系喺日本餐厅做嘢嘅厨师咧，系确诊嘅。咁嗰一间嘅即系日本嘅食店咧，亦都同样系需要咧休业14日噶。咁所以即系餐饮业会唔会都系另外一个值得关注嘅源头咧？除咗系餐饮，即系呢个餐厅之外啦，另外咧酒吧都系属于餐饮业啦，都系受到关注嘅。咁 咁而今次講緊酒吧咧，亦都係即係同泰瑞嘅呢個社區咧係相關嘅，因為較早之前啦，就係喺尖沙咀有間酒吧就係 China Secrets 啦，咁有一位嘅26歲嘅泰瑞嘅女子咧，喺9月26日病發嘅，咁而據講咧，佢就懷疑佢曾經喺 China Secrets 嗰度咧有一啲嘅工作啦，咁而有一个系曾经光顾过呢一间嘅酒吧嘅22岁专教院嘅男学生咧，亦都系9月29日病发嘅。咁但系嗰26岁嘅泰瑞女子，究竟又同其他嘅泰瑞嘅个案咧吓，会唔会有所关联咧？因为而家亦都出现咗咧另外嘅一个群组啊，就有一啲嘅传媒就称之为尖沙咀豪丽大厦群组啦。咁因为三位嘅泰籍嘅人士咧，染疫嘅人士咧，都互有关联嘅。其中一位咧就系10月1日系病发嘅，住喺青衣嘅一位泰籍嘅家庭主妇啦。咁佢曾經咧係同一位泰籍嘅朋友咧一齊去到尖沙咀同埋旺角行街。較早之前咧就話呢一位嘅35歲嘅泰籍嘅朋友咧就已經離開香港，但係而家嘅資料就話咧就係唔係嘅。佢而呢位嘅人士咧亦都曾經住喺尖沙咀嘅君怡酒店，而佢住喺君怡酒店嘅之餘咧，亦都咧呢一位泰瑞女子咧亦都曾經咧係住喺尖沙咀嘅豪麗大廈，而喺尖沙咀嘅豪麗大廈曾經住宿嘅人士，亦都有一位咧38歲嘅泰瑞女子咧喺10月3日發病嘅。咁而佢係同五位嘅人士咧，曾經咧喺豪麗大廈咧係住過嘅。嗱，咁呢個亦都令人關注到咧，喺泰瑞社區入邊啦嘅會唔會有一個傳播或者係感染嘅情況啦？咁所以咧，衞生防護中心咧亦都係揾咗即係泰國駐港領事館啦，係派發呢個樣本樽，咁啊希望咧做翻一啲嘅檢測嘅檢測嘅一啲嘅安排嘅。咁但係到而家為止，暫時就未有資料啦，未知有派咗幾多樽啦嚇。咁所以大家即係點睇最近嘅幾宗嘅個案情況咧？特別係頭先提到餐飲處所啦，無論係餐廳啦、酒吧啦嚇，都係依啲餐飲處所嘅。而近日咧，食環署同警方咧亦都加強咗巡查，係巡咗9300次咧餐飲處所，向47間嘅處所負責人咧提出一个检控的程序的。电话号码7-18-7-2-31，大家有什么看法？特别是泰瑞的社区，他们收不收到香港有关于疫情的充裕的资料呢？值得人关注，打来跟我们倾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0月6日朝早9:09，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教育局以专业失德取消一个教师注册，表示个案相当严重。 照我所知，是首次以专业失德为理由去取消了教师的资格。当然你会说以前可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恐怕不是，可能是以前是比较避难，但是今日的特区政府我们是迎难而上。 下午2:30，政府宣布现行大部分防疫措施延长一周，溜冰场可恢复多于4人的对制活动。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在我们是可以观察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放宽了的有关的措施，以及刚刚我们的长假期等等的因素对疫情整体那个发展有没有影响。 3:00，警方表示今日凌晨尖沙咀一间酒吧发生黑帮殴斗，造成1死3傷，事件列作谋杀及伤人案调查。西九龙总区高级警司曾仲斌， 暂时没有任何的证据指出是因为要闩门而造成这个冲突的，暂时我们所知的主因是因为身体碰撞。 香港公开大学编制居屋公开价格指数，最终居屋第二市场交易价格。研究团队发现，2006年起资助房屋和私人市场的房屋价格一直上升，当中资助房屋的升势更为显著。 公开大学公共及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马耀宗 买了个居屋单位样，如果它的价格一直和私人楼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话，其实我永远都没可能换楼去买个私人楼。但是透过白居易将这个市场活化了之后，私人楼和居屋的第二市场的成交的价格是差距是收窄了，所以变相有一班本身有居屋的人，他们可以有大一点的 incentive 去卖了他们的居屋去换一些他们想买的单位，就可以完成有一个接阶梯。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五宗是本地个案，三宗为源头不明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咁今日咧，政府亦都宣布啦，喺星期四午夜届满嘅社交距离措施，包括咗四人限聚令啦，食肆酒吧午夜12点就要停止营业嘅呢一个嘅命令啦，同埋强制戴口罩令等等多项嘅现行防疫规例咧，都会延续多一个星期，直到系下个星期四届满噶。但系与此同时咧，公众溜冰场系可以恢复对制运动，人数上限咧就按对制嘅人数而定嘅。嗱，一八七二三一，大家点睇呢？最近嘅个案爆发嘅情况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啊，黄天佑你好。 你好， 首先想请教啦，就系喺过去一星期咧，系过去七日啦，有十宗嘅本地个案咧，有七宗咧都系唔知道源头嘅。咁而今日公布啦，亦都系有今日嘅五宗嘅本地个案之中咧，亦都有三宗未揾到源头。由传染病学嘅角度嚟睇，呢个系咪另一个警号咧？ 是啊，其实我哋睇到，如果系持续都系一啲未有源头嘅个案咧，咁即系社区里边咧，仲有一啲传播链系未斩断嘅，咁有机会会即系再一触即发，再好似之前咁样如果你放松翻嗰个限聚令啊，或者各方面社交距离咧，咁系会系从呢一啲个案里边咧，系会继续会有上升翻嘅个趋势嘅，有机会。 但系譬如而家政府咧，亦都系将社交距离措施咧再延长多七日啦。咁当然大家都关注揾唔到源头嘅个案嘅，但系大家都可能会问，咁系唔系我哋一日咧系唔清零嘅时候，我哋啲社交距离措施都继续系要严厉执行咧？因为呢个都对于无论系经济活动啦，同埋市民嘅日常生活咧，影响都好大嘅噃。 是都完全明白嘅。咁当然就要取得个平衡啦。咁但係其实呢个平衡都我哋要有多几个因素要諗嘅。嚟緊其实都天气都知道凉啦。咁其实都香港步入呢、这个流感就会係冬季，即係秋冬季都係会高嘅，每年都係会。咁加埋呢個因素咧，咁其實而家知道咧，如果流感同埋新冠肺炎一齊感染咧，其實個傳播度更加高，有2-2.5倍咁高嘅。咁所以即係喺嚟緊嗰幾個月咧，就真係要守住係好重要咯。咁所以如果尤其仲係有一啲零星嘅冇源頭嘅個案咧，我自己覺得就因係大家寧願係即係辛苦啲捱住佢，咁咧就過咗呢段時間，咁等真係要等疫苗啦，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如果係成件事嚟講，就係有疫苗咧，咁先係可以真係叫做放鬆曬嘅嚇。咁而家我哋就即係可以學放鬆啲咁多啦，咁但係就大家都唔可以完全鬆懈咯。 是咪即係話咧？其實即係我哋嗰個嘅個案啦，都繼續喺度啦。但係究竟我哋係咪應該要放寬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呢？可能究竟嗰啲個案揾唔揾到源頭，會係一個關鍵位咧。即係話，如果我哋嗰啲個案揾到源頭咧，我哋都冇咁驚。如果係繼續都係揾唔到源頭嘅時候咧，可能我哋不但止係唔可以放寬呢啲嘅社交距離措施，甚至有機會或者有可能咧係需要收緊啊。 絕對係嘅。 係啦，因為喺傳染病學裏面咧，我哋就即係好睇係咪有關聯啊嗰啲個案。咁如果有關聯，就係即係同一群組啦。咁如果唔係咧，就有機會就喺社區裏面仲有一啲所謂隱形病人喺度傳播緊嘅嚇。咁依個喺其他國家你睇到，即係一放寬嗰陣時候，都係會有一個即係反彈呢個狀況啦。不過始終即係明白嘅，因為社會一定要繼續運作啦。咁睇下喺邊方面取得一個即係平衡點啦，即係喺咁而家都有一啲活動係可以進行嘅。你睇到社會裏邊嚇。 但黄天佑，我想问由一个即系科学嘅角度啦，同埋由你哋即系传染病科医生嘅角度嚟睇啦，有冇一个揾到源头同埋揾唔到源头嘅个案嘅比例，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即系指标咧？即系譬如话原来咁多宗个案之中，我哋有几多成咧系属于揾唔到源头嘅个案咧？喺咁嘅情况之下，有一个咁嘅指标，我哋就唔应该要放宽一啲社交距离措施啦，因为对于即系市民或者社会大众嚟讲咧。他们都真的会关注，那我们有什么的客观指标可以告诉大家，这些社交距离措施究竟应该是放宽还是收紧呢？由科学角度和医生的角度怎么看呢？ 其实在传染病那个或者流行病学里面就即没有一个说真的话到俾你听系一个咩数，咁即系过咗几多，咁就系叫做安全啦，点样？因为始终有一个个案咧，都如果尤其如果佢系一个超级传播者咧，咁嘅机会系可以传播到去好多人嘅。咁不当然即系冇源头嘅个案，一定系有风险嘅，咁所以如果最好咧就系睇到有一段时间系冇源头个案啦。咁同埋我哋唔系睇一日嘅，咁我哋都系有啲个案都系有一个潜伏期噶嘛，唔系即时会走出嚟噶嘛，就算有都，咁所以会睇一段时间，系睇个趋势咯。咁因为我哋其实最主要我哋觉得个主今次个目标咧，都系要保护翻啲老弱人士啦。因为其实你睇翻过去嗰一波。真係死亡嘅都好多係真係老弱人士，咁我哋其實即係喺屋企啊或者朋友身邊嘅都有好多長者啊或者係有長期病患嘅人，都係要保護，同埋即係醫院嗰個壓力我哋都要諗到啦。即係如果係真係有大量嘅患者咁樣，都會影響個醫院救治其他病人啊，或者即係醫方面嘅處理咯。 另外呢，因为啱啱过去是一个即是国庆加埋中秋的长假期啦，咁大家个社交活动都真係相当之多，可以见到有啲岛呢基本上係满晒人嘅。有一个流行病学嘅角度去睇呢，对于即係过去嗰几日长假期到底有冇引致到呢个新型嘅肺炎嘅传播速度係上升呢，我哋应该要睇几多日嘅数据，我想问。 均即係依個病嘅潛伏期啦，講緊係大概5至6日到啦嚇，咁當然可以有啲係叫做再長到10幾日咁樣都有嚇，咁當然就即係你講得啱嘅，即係過去嗰個長假期係好多咗，即係大家聚集嘅聚會啊啲咁樣，咁所以嚟緊嗰兩個星期都係好關鍵，睇下有冇多咗依啲咁嘅個案啦，即係尤其係從依啲冇源头嘅病人嘅一啲传播咯，咁所以就嚟紧嗰两个星期系好关键嘅。 即系我哋睇完今个礼拜就再睇埋下个礼拜，咁我睇下到底长假期嗰个嘅多咗社交活动嗰个影响系点。 系啦， 不过有一样都真系值得留意，最近喺涉及到餐饮处所嘅个案咧，起码都有两宗嘅，都系啲餐饮嘅从业员嘅。咁另外亦都涉及到咧，有一啲嘅人士有病征啦，但系佢系继续翻工嘅。咁其实即系你又点样评议一个咁样嘅状况咧？会唔会系大家可能系放松咗，咁所以觉得可能系轻微发烧都冇乜点怀疑，原来可能系有机会系感染咗新型肺炎啦。 嗱，当然呢个新型肺炎我哋知道好多人都系可以系冇症状添，即系可能有3至4成甚至吓。咁所以如果尤其已经有病征嘅人，就更加要小心，就系要去做呢、这个。檢查啦，咁檢查係唔係啦？咁我哋一路都聽翻，即係譬如防護中心啊，都有講嘛，即係有病真係唔好翻工咯嚇，因為你會有機會被傳播俾其他人，即係工作嘅地方嘅人啦，同埋可能你接觸嘅人啦。咁一路都知道噶啦，即係 食嘢係因為要除咗口罩，所以係大啲機會加埋，即係可以講嘢啊，或者大家一齊聚會啊咁樣。咁但係即係某程度上又唔可以完全唔俾啲大家一齊食嘢啦嚇。咁但係我都會奉勸翻市民咧，就係話真係如果有聚餐嘅時候，都盡量即係。食完嘢先，即系大家倾偈嗰阵时就戴翻个口罩先，即系咁就会减少机会。 明白。咁食自助餐咧，有患者咧，佢出去攞食物嘅时候，佢系戴住口罩嘅。自助餐个感染风险到底系点样啊？ 嗱，其实就我觉得未必系真系成日嗰食嗰自助餐嘅，而系即系有可能一班人咁样一齐。食嘢嗰陣時係除咗口罩咧，都會食嘢嗰陣時都會傾偈嘅，應該會嚇。咁所以係可能係關乎於即係除咗口罩傾偈依樣嘢，就多過係即係個自助餐本身咯嚇。 但係出去攞自助餐嘅時候，嗰啲夾咧係共用噶嘛？呢、這個會唔會有一個傳播嘅風險喺度咧？ 嗱當然接觸係有一個機會嘅，咁不過其實我睇到即係好多食肆其實都做咗好多嘅措施啦，咁即係譬如有啲首先搓手液啊，咁佢啲人係即係掂完啲餐具啊之後就會搓翻手啊，或者係用一次性嘅餐具啊啲咁樣，咁我諗市民盡量做啦，咁即係其實始終係完全 禁就好難嘅，明白啊？唔該你啊，黃天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塘宣道小学一名教师被取消注册，有知情人士表示，被教育局认为涉及宣扬港独的教材用于生活教育科，主题为言论自由的课堂，并非鼓吹港独。教材只是曾经使用一次，涉事教师只是负责设计教材，并没有参与课堂上的教学。質疑教育局形容涉事教師有計劃宣揚港獨的說法。知情人士透露，學校在去年三月使用有關教材，當中引用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接受香港電台訪問的片段，基本法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文，以及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相關的工作紙亦都沒有參考答案，教材只是曾經使用一次，亦都列明教學目的是講解言論自由，用作教導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五宗屬於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未找到感染源頭，另外有大約十宗初步確診。感染源头不明的包括一名33岁无业男子，同家人同住北角，今个月3号开始不舒服，曾经同十多名家人在黄埔的亲戚屋企聚会，亦都曾经去过太古城看电影。另一名患者是43岁男子，居住在湾仔谢斐道，在尖沙咀帝苑酒店的越南餐厅做楼面，今个月2号不舒服，一起做楼面工作的6名员工获安排住检疫，获安排去检疫中心。另一宗未找到源头的个案，患者是22岁学生，同家人居住在屯门龙门居，曾经到附近一间健体中心和多间食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有三宗源头不明个案，唔系好兆头，仍然要观察多几日先至能够睇到趋势。首名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嘅男子唐英杰，涉嫌今年7月1号喺湾仔驾驶插上写有关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嘅电单车，冲越三道警方防线，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讯。总裁判官苏伟德应控方要求修订控罪，并且押后至11月16号将案件移交高等法院处理，被告继续还押。控方呈上检控同意书，指出 修訂除了詳細列出法律條文公告之外，還涵蓋詳細案發地點、恐怖活動罪所指的嚴重暴力和受影響的警員編號。代表被告的資深大律師樂應鑑和劉偉聰不反對修訂，亦都沒有申請保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湾仔之路都多车了，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学园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油站，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隧道入口范围现时都比较繁忙少少的。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庄士敦道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庄士敦道西行线去中环方向，近住湾仔道菲林明道部分的左边线就有封路措施，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那里的左边线只是被电车通过，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了。薄扶林的华富道有工程的，近华乐楼那段来往方向都有些封路措施的，去薄布湾方向比较多车。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交通繁忙，龙尾去到东山台。跑马地的黄泥涌道去天乐里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现时都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山光道。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就比较多车的。渡船街因为有啲紧急维修，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登打士街嘅慢线需要临时封闭，都系多车啦。新界咧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维哈诺夫斯卡娅。 He told that time is very crucial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are suffering because of this regime。 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唔接受外国干预白俄局势，事件会唔会变成乌克兰危机嘅翻版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老友我 撑你。大家好，我是的士商会副主席张志军。今年的新冠肺炎的确对香港的经济、对香港的士影响很大。我一直以来都有开工，我做了几十年这一行，从未试过这么艰难的。我抱着一个心态，做得几多得几多，期望一客难求的日子快点过去。乐观面对未来，各位司机、车子朋友们，希望你哋永不放弃，闯过难关，迎接美好将来。每个行业加油，香港人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政府宣布咧会将咧系本来今个星期四午夜届满嘅社交距离措施咧系会延续多一个星期噶，直至到下个星期四啦。咁不过咧，如果睇翻近日嘅情况啦，即系虽然咧系一啲嘅确诊嘅个案啦，每日咧都系维持喺十几宗或者系甚至系单位数嘅，咁但系咧系冇源头嘅个案嘅数字咧，真系唔能够睇少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我哋嘅社交距离嘅限制嘅措施会唔会系继续延长呢？亦都咧社会有唔少嘅人士有诉求啦，包括咗系无论系即系想结婚嘅新人啦，餐饮业界嘅经营者啊，又或者系旅游业界嘅经营者啊等等咧，都希望可以放宽而家嘅一啲嘅规限嘅，令到佢哋嘅无论系经济活动啦，或者佢哋嘅生活咧，都可以有更加多嘅弹性啦，亦都可以咧，譬如招呼到更加多嘅亲朋好友去参加佢哋自己值得高兴嘅事啦。咁但系面对而家揾唔到源头嘅个案嘅数字咧，都真系不容睇小嘅情况之下，又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放宽相关嘅措施咧？咁此外啦，政府咧亦都喺度即系研究紧嘅，就系一啲喺内地翻嚟香港嘅居民啊，可唔可以咧免检疫，等佢哋方便咧可以翻到嚟香港，无论系复诊啊，或者系即系做其他嘅活动啊等等咁样。咁政府咧亦都喺度研究紧，亦都希望率先咧就俾呢班咧住喺内地嘅香港居民咧翻嚟香港嘅时候豁免检疫嘅。咁但系呢个喺近日啊有一啲嘅揾唔到源头嘅本地个案嘅数字都几显著嘅情况之下，又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去放宽咧？吓，虽然而家政府咧都未讲究竟会几时做一个咁样嘅豁免嘅，咁但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嘅。头先都同大家讲到啦，就系酒吧业咧都系一个令人关注嘅情况嘅，因为喺过去嗰一段时间啦，亦都揾到一啲嘅个案咧，佢系同酒吧业咧系有一啲嘅联系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嘅创会会长梁立仁喺度嘅。梁立仁你好。 Hello， 你好 ，Hello。 系嗱，首先想请教一下啦，我谂大家都会关注咧，就系有一间嘅酒吧啦，叫China Secrets 啦。咁有一位嘅发病嘅人士咧，就怀疑佢系喺嗰度任职嘅。我想问咧，其实而家喺酒吧咧，其实除咗正常嘅，譬如系叫做即系 bartender 啊，其他之类咧，而家系咪恢复翻？譬如一啲卖酒嘅或者推广酒嘅人士啊，甚至系一啲即系叫做陪你饮酒嘅人士，呢啲咁样嘅安排系唔系都已经系恢复翻晒嘅咧？ 如果你话所有酒吧活动系咪恢复翻晒咧，咁就正常。如果酒吧开翻，我哋即系跟翻足个时间嘅啫，即系话。陪酒嗰方面其實就這個情況就唔多嘅，即係可能夜總會啊同酒吧有個分別啦，係啦。咁就另外你話推廣嗰啲都有嘅，即係例如好似煙仔嗰啲推廣啊，咁啊酒類就少咗嘅，咁就因為個時間短咗啦，咁就好多 promotion 嗰啲都未開始去行翻。 系，即系呢段嘅时间，你哋都冇除咗遵守嗰个防疫规限啦，要限制客人嘅人数之外啦，你哋都冇特别去减少到喺酒吧入边嘅人士嘅人数嘅，系咪啊？ 人数里面， 即系我意思系除咗客以外啊，吓。 客以外，其实工作人员嗰个人手啊少咗， 系啦吓，即系都有冇减少到咧吓？ 哦，有一定有，因为始终你嗰个时间缩短咗啊，咁其实个客流量其实我哋自从18号开翻之后，那个客流量都系少嘅， 系 啊，咁就你话一啲比较即系外来除咗客人或者推广嗰啲咧，咁就例即系基本上我哋得酒商啊或者烟草商啊嗰啲会有啲推广嘅活动，咁就。都佢哋都未正式叫做全面開始嘅， 咁但系呢啲会有机会咧嚟到酒吧做推广嘅人士啦吓、又或者即系可能虽然可能少数吓，咁我唔知道有冇啦，就系、譬如陪酒啊等等嘅人士咧，我想问酒吧嘅经营者掌唔掌握佢哋嘅资料啊？即系佢哋会系一个属于即系。是嚟兼职嘅状态啊，定係酒吧都可以知道如果有事嘅时候係可以完全揾得到呢啲嘅人士嘅呢？ 哦，如果讲话员工嗰方面呢，基本上就一定可以追踪到个如果患病嘅时候就一定追踪个源头。咁我哋其实持牌酒吧一路推广緊呢，就係啲客人入到嚟我都建议去填一个健康申报表。 非员工呢，非员工头先讲到你话嚟做推广嗰啲人士呢，你掌唔掌握佢哋嘅资料 㗎？嗰啲会㗎，因为就算去做推广嗰啲呢，佢哋公司我同我哋都有联络啊，或者患病啊，所有嘢啊，咁佢入到嚟我哋都要一定都有量体温啊，咁就追踪到嘅，因为全部都系公司对公司，即系可能啲烟草商推广嗰啲，我哋俗称叫飞人队嗰啲啦，咁佢哋都是有自己的员工的嘛，如果有这个情况一定追踪到的。 是即、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找回他们的联络方法是完全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方面。 是啦，咁啊，而家即系虽然酒吧重开啦，咁但系由于揾到冇源头嘅个案嘅数字咧，都令人关注嘅。我讲紧香港整体嚟讲，咁而之前亦都有个案咧，就系佢曾经帮衬过酒吧，亦都咧怀疑有个案咧系佢有喺酒吧嗰度唔知系咪做一啲嘅兼职工作啦吓，因为都冇一个确切嘅证据啦。不过就系佢哋都曾经系喺酒吧嗰度出现嘅，因应而家呢一情况，咁酒吧嗰度除咗你哋已经系做紧嘅一啲，譬如系入嚟系填呢个申报表啊，或者系测体温啊，种种嘅措施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防疫措施，你哋系会推行嘅咧？ 其实我哋而家酒吧业界里面咧，推行紧一个叫做抗疫承诺约章嘅。抗疫承诺约章就系参与嘅酒吧咧，咁我哋会有啲专家指引啊，点样教佢哋去安装一啲防毒嘅设备啊，用一啲防毒嘅药品啊，即系用品啊，咁去尽量令到间酒吧里面创造一个无毒空间咁样。 不过呢酒吧业界而家都要12点就要闩门啦。咁当然即係都留意到，无论係酒吧啦或者其他餐饮业界呢，对于12点就要闩门呢样嘢呢都有一啲嘅意见同睇法嘅。不过似乎睇返近日嗰个疫情情况呢，啱啱政府亦都宣布啦，就係相关嘅社交距离措施呢会继续做多7日嘅。咁但係就算7日之后係唔係可以放宽到呢，都似乎唔係太乐观喎。即係业界点睇呢个咁嘅情况呢？ 其实当然今日听到个消息去继续嗰个社交距离同埋限制不变。咁对于我哋自己酒吧嚟讲呢，咁其实个时间性对我哋影响系最大㗎。咁啊其实都疫情关系啦，咁啊其实见到每日都有唔同嘅确诊个案。咁就我哋业界自己就当然希望可以放宽啲啦，亦都自己业界里面做多啲比其他行业里面更加多嘅防疫措施，即係好似啱啱放宽咗之后咁啊，可能听到话好多事件都喺酒吧发生，咁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好多都系喺啲无牌嘅酒吧里面发生啊。咁啊啱啱开咗都系得一宗话有即係酒吧嘅顾客或者职员感染，咁其实好多地方即係你睇返咁耐以嚟，即係唔同嘅行业里面餐厅食肆啊，所有地方都有人感染到啊，咁即係只不过喺酒吧，咁啲人特别好似我酒吧就出事咁样，咁其实都系即係同其他行业其实正常，反而我哋比其他行业做多咗更加多嘅防疫措施。 讲到餐饮业界啦，因为最近都有两宗嘅个案呢，患者喺一个餐饮业界入面任职嘅。亦都有个案呢，佢係有唔舒服都但係继续就即係有返工啦。你哋对于员工个健康状况有啲乜嘢嘅即係检测嘅措施啊，又或者係点样去处理佢哋，即係如果有唔舒服，其实你哋系咪会知道唔俾佢继续返工㗎呢？ 如果呢方面嘅，我哋除咗之前即系 推出個十大建議啊。咁其實員工嗰方面咧，我哋會比其他行業更加緊張，因為點解咧？我哋啱啱先復業無奈，咁如果今年嚟計，而家到十月，我哋全年嚟講，我哋被停業啊，停咗101日啦，已經。咁我哋會更加即係更加緊張，會唔會有事喺酒吧發生，或者我哋員工會唔會有帶病翻工嘅情況？咁喺我哋喺之前一路我哋業界一路都溝通緊嘅，除咗係對外來客人嗰個檢測，我哋要揸緊啲之外咧，咁其實員工裡面嗰個做法，我哋更加謹慎。 嗯，即系都会比较系频密地去监察员工嘅健康状况嘅，你哋 系即系你都担心有咩事嘅时候，我哋系唔系话建议你点样，直情可能系哦又要影响到成个业界啊，停业啊，咁其实个影响好大，所以我哋嗰个留意程度会好高。 好，明白晒，唔该晒你啊，梁立仁，倾到呢度先啦，麻烦你。梁立仁系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嘅创会会长，电话号码18721，有位曾先生喺度，曾生你好。 哦，系啊，姓曾噶。 系你好，有咩睇法呢？ 我想解一解俾嗰啲俾嗰啲听众听下先吓。 嗯， 有四个人 A、B、C、D 都是健康的，每人带菌带一粒的，不是多一粒，好了，今天健康，度量度都是阴性，得一粒，每人是健康的，过去都是带菌的，一粒坐埋呢 blibla blibla 咁倾，好了，那就每人都噴了一粒出来 了， 那四粒都变了，好了，这四粒加埋呢结婚生仔唔需要怀胎十月嘅，一分钟之后，一百粒，两分钟一千粒，三分钟一万粒， 系繁殖得好快啦。咁 呢度就啪啪咁上，咁即系个个大菌就变咗。 咁你觉得即系点咧？即系应该大家要 揾唔到源头嘅呢、這个交叉感染，系由健康人交叉感染，因为我哋每人都大菌嘅。 吓， 好啦，可能四个咧。过亿粒噶啦喎， 喂，咁我想问，即系你觉得系应该要收紧啲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啊，定系点样咧？你的意思系？ 佢哋 blibla 咧，好心戴口罩，同埋咧，唔好面对面面得咁近。 系， 我睇佢哋咧，即系除晒口罩一路食嘅 blibla， 系从呢啲感染嘅。 嗯， 戴口罩咧系可以阻挡口水，因为咧嗰啲 virus 咧。都要黐住个口水出嚟噶，系嘛？ 明白，多谢晒曾先生啊！即系佢就话，即系其实围埋一齐咧，嗰、那个嘅病毒咧都会有机会个数量会增加嘅。咁啊，请大家咧做好防御措施。多谢晒你，曾先生。嗱，咁啊，不如一阵间咧，我哋又关注一下啦，就系香港嘅泰瑞嘅社区啦吓。对于而家连续有几宗嘅个案咧，都同泰瑞嘅人士相关。咁究竟咧泰瑞嘅社区佢哋可唔可以充分地掌握到今次疫？正嘅资料咧，18731打嚟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 ，Good morning， OK， 早晨 ，Good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嗰个 morning 咧。发音上有咩地方要留意呢？因为佢成日听到人哋讲 morning 啊 ，morning morning morning。咁啊，第一件事，萧叔想讲嘅就系，当我哋讲广东话嘅时候咧，其实就唔系好大所谓嘅。你英文咬字嘅发音 ，OK， 你 morning 咪 morning 啦，有冇所谓？但如果你真系讲英文嘅时候咧，个 N 音同 L 音咧就要分得好清楚啦。OK， 早晨嗰个咧系 morning， 零零零零零 N 音。OK，N 音系点做嘅咧？脷尖顶喺。上面嗰排门牙，后面嗰啲牙肉嗰个位 ，OK， 跟住空气从个鼻喷出 ，N，OK，so 零零零零零零 ，OK，so morning，good morning，good morning，OK， 如果零咧就变咗系，譬如广东话一句所谓都唔系好潮啦，不过以前嘅潮语就叫，我觉得自己是零 ，OK， 我觉得自己是零，即系我觉得自己好冇用啦咁样啦，咁呢个咧。就是零啦，一二三四，四三二一，零个零就是 L 音啦啦啦啦啦啦 ，OK， 零零零零零 ，OK， 就同咧我哋头先讲嗰个零咧就唔同嘅数。Good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everybody。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 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讲到最近咧几宗涉及到泰裔人士嘅个案啦，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住喺香港嘅泰国华人啦，亦都对于泰裔嘅社区咧系非常之熟悉嘅，陈彩莲，你好，陈彩莲。 Hello， 你好。 首先咧就想请问啦，即系泰裔嘅社区对于最近起码都有四宗嘅个案啊，系涉及到泰裔嘅人士咧，个反应系点样咧？ 都好紧张啊！我见到喺社交平台啦，见到好多啲朋友都系咁 share 呢啲新闻咯。 咁有冇话即系会做啲乜嘢嘅防护措施啊？譬如有冇人话即系我都系快啲订机票咧，翻去泰国啦咁样？有冇啲咁样嘅反应啊？ 好多走嘅都走咗咯，我自己好多亲戚而家都喺晒泰国。 哦， 咁我谂如果留喺香港嘅都系啲要做嘢啊，或者读书啊咁样咯。 即系暂时都未听到有人话，即系好紧急地要透过泰国驻港领事馆去订机票咧，翻去泰国咁样。 我谂都要排，因为好似九月开始一个星期一班咁样，咁但系啲机都好，啲位都好紧张咯，唔系话好容易有咯。 而家咧就卫生防护中心会系透过泰国驻港总领事馆咧，就去派一啲检测样本评俾有需要嘅人士啦。咁泰裔社区佢哋知唔知道有一个样本评嘅派发嘅咧？ 唔知啊。 哦，即系完全冇一个渠道知道呢个资料。 系啊，未收到呢一啲。同埋睇咗佢哋領事館嗰邊都好似冇乜關於呢一啲嘅嘢，係嗰啲社交平台或者佢哋嘅網頁。 是即是暂时都未知道，因为卫生防护中心是联络了泰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就協助呢派发呢啲样本樽嘅。暂时都冇呢啲资料。 是啊，但反而啱啱之前即香港政府嗰个呢就都有好多泰国人去测试。 哦，即係自愿检测嗰个。 啱啱 嗰个，亦都想请问啦，即系一般人咧就会觉得喺香港居住嘅唔少泰国人咧都应该识广东话噶，又或者识英文噶，咁应该掌握咧新型肺炎嘅一啲嘅相关资料咧，应该冇乜难度嘅。实情系咪咁样咧？ 应该识，佢系识听或者识讲，但系咧，如果你睇啊或者啲比较深嘅，我谂就应该唔系太识，因为本身语言我哋唔系用中文同埋英文噶嘛，主要个语言。咁同埋嚟香港做嘢嘅泰国人本身个教育程度大部分都比较低嘅，即系都可能做一啲比较劳动嘅工作咧，咁佢哋唔会话真系咁多识英文咯。 但系广东话咧，佢哋听唔听得明？ 广东话应该都识听嘅，但可能太深又会唔识咯。大事就应该会唔识睇。 系咁，但系如果譬如透过电视啊或者电台嘅新闻报道，佢哋能唔能够掌握到新型肺炎嘅相关资讯呢？ 我谂佢哋好少睇电视，佢哋通常会揸住个电话多啲。 哦，咁变咗佢哋真系可能未必知道相关嘅资料嘅。 都唔系嘅，我哋有好多我哋嗰啲有啲group 啦，同埋有啲 page 咧，咁都會翻譯一啲香港關於泰國人啊嗰啲嘅資訊或者啲新聞嘅。咁我又係啦，咁就會大家都會可能講完一篇嘢，或者有人掉落嚟，跟住之後咧就會有人翻譯翻啊咁樣咯。咁會透過呢一樣嘢咯，咁有時會睇下或者領事館嗰邊佢哋有一啲都會翻譯翻，可能之前有啲社會運動啊嗰啲，咁領事館都會翻譯出嚟。咁我哋咁佢哋會容易啲去知道。 理解，明白啦。最後想問啦，因為其中一個泰籍嘅感染嘅個案咧，佢就同五個嘅朋友一齊住喺豪麗大廈一個由朋友提供嘅單位啦。咁有啲人就話：，哇，係咪真係全部都係朋友嚟㗎？咁樣嚇，你哋泰裔社區對於依單新聞有啲乜嘢嘅即係觀察咧？ 可能真係朋友咯，可能我都唔清楚啊。你講，因為本身可能啲泰國人佢哋本身有啲屋啊，或者有多幾間房啊，咁有陣時可能都會招呼一下啲 朋友仔嚟住啊，或者或者可能好平咁样租俾佢哋都有机会嘅。 嗯，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阿陈彩莲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咁啊，陈彩莲就系一个系喺泰国嘅社区嘅即系人士啦，咁佢亦都系住喺香港嘅，咁亦都相当之熟悉泰裔嘅社区啦。咁如果听佢咁讲咧，似乎就系主要佢哋吸收资讯嘅方法咧，都系要有人翻译咧，先至可以知，即系电台啊或者电视啊所发放嘅资讯咧，亦都未必系佢哋所能够吸收到嘅首选啦。咁啊嗱，暂时咧同大家倾到呢度，跟住我哋有6:00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税务大楼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嘅北行方向咧，而家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新柳街，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北角政府合处，同埋去到太古城。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西隧断断续续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港元7.75，日元105.61，瑞士法郎0.915，加元1.327，英镑兑美元1.297，欧元兑美元1.179，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港金报17,63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2.43美元，卖出1,913.5美元。港汇指数104，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在九龙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的快线有意外，塞到去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御港湾。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快线有意外，塞到太子道东近住新蒲岗御港湾。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和太古城。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车龙就分别在税务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多车的关系，香港仔隧道北行红隧方向现时要实施间歇性通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的龙尾在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在欣怡花园。咁啊，九龙区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就来往方向都繁忙嘅，尤其是系去沙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交汇处嗰度多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附近，而调翻转啦，龙翔道去荃湾彩虹交汇处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噶。新界咧，现时大埔公路近住和斜嗰段啊，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嘅。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同埋大围，西贡公路入去西贡方向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都系比较多车啲噶。安全车速报告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识不是通，通先要识。 讲咩啊？ 讲咩啊？ 讲咩？唔讲你唔知道。中国最近拣咗第三批嘅预备太空人，点先做到太空人嘅咧？国防部嘅文件话，最基本嚟讲咧，身高、体重、性别都有要求嘅，一定要1.6米至1.72米高，55至70公斤重，而且原来男仔系占咗大部分嘅、哦。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记住大师教路， 要通先要识。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要夺得药位、圣杯、神秘宝石同水晶骷髅头，必须要穿越迷宫，走过独木桥，再解开谜语，打开洞穴，避开毒蛇，经过连场追逐同精神试炼，然后克服烈火。 电影入面考古寻宝惊险紧张，但喺现实之中夺宝系咪真系要用奇兵？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历史系咁话，畅谈天涯竞夺藏宝地。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先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97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佢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歌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陳燕平，評論員陳志傑。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晚咧，我哋嘅评论员系陈志杰，你好啊，陈志杰。 你好，陈燕平，大家好。 嗱，咁啊，今日咧，我哋首先同大家讲一个同教育相关嘅议题啦。因为咧，寻晚咧，教育局喺回复传媒查询嘅时候啦，就透露咧，有一位嘅教师，佢嘅教师注册咧系根据教育条例咧而被取消嘅，就系话佢专业失德啊。咁个事件到底是关于啲乜嘢事呢？咁就话呢，即係嗰位教师呢设计嘅校本嘅教案啦、教学材料啦同埋工作纸啦，係有计划咁样呢去散播港独嘅讯息。咁所以呢就将佢呢嘅教师注册呢係取消㗎。咁局方呢同时都就住监管不力啦，向嗰间学校嘅校长、副校长发谴责信，而曾经使用涉事教案和教材教学的教师呢亦都是收到书面警告的。那么这一个的学校呢，即是据悉呢就是九龙塘的一间小学的。而据悉呢涉及这个的教案的学生呢，就是讲一班小学5年班的学生。那么那个涉事的科目呢就是一个叫做生活教育科的科目来的。生活教育科的科目。而亦都话啦，就系嗰个相关嘅教案啦，就即系占咧全科23小时嘅总课时之中咧嘅2小时。嗱，当然即系今日晏昼咧，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亦都举行咗个记者会啦，亦都有更加多 的解釋啦。但係初步，陳志傑，如果根據特首的講法咧，就係呢個應該係首次咧有教師因為呢個專業失德咧而被引用教育條例咧取消佢嘅註冊，因為以往一啲都可能係觸犯到刑事嘅罪行啊。咁而今次咧就係根據教育條例啦嚇嘅47条啦，就係如果常任秘書長覺得嗰個教員作出嘅行為屬於咧常任秘書長認為足以構成專業上嘅失當行為咧，就可以取消佢嘅註冊嘅。 其實睇翻過往嘅資料啦，究竟喺乜嘢情況之下一位老師會被取消佢嘅註冊咧？咁樣咁都試過嘅，譬如話性罪行嚇，即係對學生有性罪行、盜竊、為人師表盜竊，咁都試過呢啲咁嘅有道德爭議嘅罪行。喺法庭判咗罪之後咧，就經過一個紀律程序咧，就覺得佢都唔啱做老師啦，咁就冇得做嚇。咁所以真係為一個老師除牌係一個非常嚴重嘅極刑。咁、以往都係性罪行啊、盜竊啊呢啲嘅處境咧，就去使用呢個極刑嘅係。咁今次正如陳建平覺得啱啦，係一個以教育嘅專業失德做一個嘅理由咧，去做一個極刑嘅係，所以都真係一個首例嚟嘅系， 咁个事件咧都相当之值得关注啦。其实我哋都有邀请到教育局咧接受访问嘅，不过佢哋就话咧暂时未安排到。咁但系头先喺晏昼5点嘅时候啦，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咧亦都联同咧佢哋嘅常任秘书长同埋副秘书长啊开咗记者会啦，再透露咗多一啲嘅资料嘅，咁亦都喺度同大家简单去介绍一下啦。咁涉及嘅依、这個嘅教案咧，就係、是、如果根據我睇翻大公報嘅舊年嘅報導啦，咁就係話喺舊年嘅3月嘅時候啦嘅所使用嘅一個教案嘅嚇。咁根據咧今日記者會嘅説法就是说，就係話係局方喺舊年嘅9月啦收到投訴啦，並同時咧係要求咧學校作出調查，而教育局收到報告之後咧，就首長級嘅人員組成嘅專業團隊啦，詳細審視同檢視過有關嘅教案啦、教學材料啦，同埋工作紙啦，審視過校方提交嘅報告，同埋同教師同埋向學校嘅解釋同埋申述之後咧，咁而過程之中咧，局方亦都兩次係要求個教師咧提出書面嘅解釋，包括咧係有通知到話可能會取消佢嘅教師嘅資格，令到個教師咧係有充分了解之後啦，再作出申述。而有关教师呢亦都是寻求了法律顾问的协助。咁最终呢教育局就在9月22日向一位的教师发出一封取消注册的信件的。咁究竟嗰个教案系一个乜嘢教案呢，亦都同大家即係引述一下记者会上面的介绍啦。根据呢教育局的副秘书长陈萧淑芬所讲呢，这个的教案咧就係顯示個教師會用50分鐘咧，係有計劃咁樣由社團條例帶出香港民族黨，介紹香港民族黨嘅政綱，就再討論咧港獨嘅課題嘅。咁然之後咧就話喺個教案總結入邊咧，係35分鐘咧係繼續講香港民族黨，亦都係討論咧藏獨、疆獨、台獨，以至係國土分裂嘅議題。亦都話咧個教案入邊亦都話，播放民族党的政纲的时候，如果同学赞成这个政纲，可以请同学在课堂上面举手表态。咁然之后咧，亦都话就系嗰个嘅问题嗰个嘅工作纸咧，系话同学生讨论言论自由。咁但系就系话佢系用咗都相当之多嘅时间啦，去讲一个即系民族党讲港独嘅课题啦。咁所以咧根据教育局嘅副秘书长陈萧淑芬所认为咧，就系言论自由系一个切入点，只系喺教案咧好少提到言论自由，而接下嚟嘅所有嘅主题咧，亦都系围绕港独 主題嘅，咁所以佢哋就認為咧，呢、這個個案咧唔係一個單一嘅工作指出問題，而係有計劃咁樣散播港獨嘅信息。而教案嘅教材同埋工作紙咧，係教師花咗心機去設計，咁過程中咧係要諗教學目標，亦都因應需要咧搜集資料、準備教材同設計教學嘅策略去設計嗰張工作紙。咁所以就話佢係有計劃咧去散播港獨嘅信息。咁不過亦都補充啦，頭先都問過同事，即係喺個記者會上面有冇展示到嗰個教案嘅詳細內容咧？似乎就未見嘅。不過頭先我所講嘅咧，就係引述到教育局嘅副秘書長陳淑芬喺個記者會上面對於個教案嘅介紹啦。 系咁，其实咧，除咗官方资料之外咧，喺网上都流传一啲照片嘅。咁有张照片都有张工作纸嘅，系一开头就问究竟言论自由有冇红线嘅，系跟住咧就可能有啲问题就问究竟陈浩天啦，即系民族党嘅创办人喺个片段里边讲咗一啲香港独立嘅理由，咁就有五个 point 列出嚟嘅，系而最后就有一啲嘅学生见解嘅，有张照片。当然啦，照片嘅来源咧就我都无法证实啦吓，咁但系嗰个内容咧都。同頭先官方公布嚟嗰啲吻合嘅係，而臨尾個學生答案咧寫住話，如果言論係有大家都驚住講啲嘢，而即係我嘅印象咧係，即係大家都驚講啲嘢唔講嘅話就有問題啦。咁有個紅筆貼住先係 good point 嘅係。咁當然啦，呢個內容係咪真係等於散播港獨咧，就見仁見智啦。但係個議題都係好發酵嘅啦，喺網上面都有啲資訊傳緊嘅啦，已經。 似乎咧頭先教育局所舉嘅理據咧，所針對咧就唔單止係呢一張工作紙啊，而係講緊咧成個教案。因為你頭先所講嗰張嘅工作紙啦，就係不能逾越的紅線啦。正如你頭先所提及咧，就有四條嘅問題咧，請學生去回應嘅。第一條係講言論自由，而第二同第三條咧都係根據播放嘅影片片段咧，請學生回答問題啦。而第四條就話冇咗言論自由咧，香港會變成點樣？其实去年的九月的时候，大公报也都对于这张工作纸有一个都比较详细的报道。根据大公报就向当时的涉事的小学校长去查询，那一位的校长李关美梅校长就回应，就是说那个嘅题目咧系冇计分，亦都冇标准答案嘅。咁出题嘅原因咧就系当时有学生唔理解陈浩天咧点解鼓吹港独，因此老师咧就藉住咧呢一个嘅节目内容咧就话俾学生咧关于言论自由嘅事。咁当时嘅校长亦都话啦，嗰个学校嘅学生咧系有一定嘅时事分析能力，校方系希望透过生活教育课培养学生多角度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而老师呢亦都是有话俾学生听呢，基本法有保障香港人言论自由，无需要走到独立呢一步嘅。咁头先所讲就係去年九月嘅时候啦，大公报向当时嘅嗰间小学嘅校长呢嘅查询嘅一啲嘅回应啦。咁但係正如我头先讲啦，似乎根据今日嘅記者會咧，教育局咧係更加多斟酌於嗰個嘅教案設計嘅問題，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亦都係即係喺個記者會入邊咧講到咧，如果咧係要講港獨咧，亦都唔係一個開放式嘅討論嘅，咁亦。都話咧，就係亦都副秘書長陳蕭淑芬啦，亦都話啦，就係教育局早前咧已經表達咧，無需要討論港獨，重點唔係學生咧贊唔贊成港獨，而係老師有冇需要咁有系統用教案同學生講港獨問題。似乎而家即係整體去講緊就係、是教育局認為。个出问题嘅地方系讲港独，而根据网上流传嘅工作纸，就认为个重点咧，其实系教紧言论自由系啲乜嘢，似乎系两样嘢嚟。 始终最好就系成份教案公诸于世，大家研究一下啦。不过教育局我理解就系、是都唔会话过分披露某一宗个案嘅资料嘅，系啊，所以暂时我哋得到嘅资料系咁多。 系嗱，咁但系另外亦都值得留意，正如头先阿陈志杰所讲啦，就系呢一位嘅教师咧，系被取消佢嘅教师嘅注册嘅教师嘅注册啦。咁头先阿陈志杰就形容咧系一个极刑嘅。咁呢个事件亦都引起咗教育界嘅关注嘅，就系话究竟 在除牌之外，即是我们叫做钉牌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不同等级 的惩罚是可以处理呢？是不是真的需要一步就去到这个钉牌这样东西呢？ 因为这个是首例，是以往去到所谓的钉牌，真是一些刑事罪行，真是失德的，很明显是失德的一个事件。但今次这个专业失德其实都牵涉一个是政治立场，甚至乎一种的政治观点，是咁，所以一个都政治立场同政治观点去引入去专业失德的一个考虑里面咧，都是起码主权移交之后是一个首例嘅，吓，即系九七年之后一个首例嚟嘅，系就未见过。咁以往香港历史都唔系未试过嘅。1960年代咧，根据一啲英国嘅档案揭翻出嚟咧，喺港英殖民时代六几年咧，都试过咧系用政治教育司处用政治理由咧，去唔俾一啲怀疑系所謂親中背景的人士咧，去做教師也試過嚇，係直情好針對某個人士咧，就話佢背景點點點點就唔俾入嚟嘅，係試過嚇。咁但係除咗呢啲故仔之外咧，喺回歸以來咧，我暫時都未聽過以政治觀點去作為專業失德嘅一個衡量標準咧。去做呢個嘅刑罰，咁尤其是一個極刑添。 嗯，嗱，電話號碼18723，大家對於呢一宗嘅個案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噶。電話旁邊請嚟教聯會嘅主席黃錦良啊，黃錦良你好。 你好， 係主持好。 係，請問你哋對於呢一宗嘅個案有啲咩評議咧？ 係咁啊，教育局琴晚就向傳媒披露咗之後啦，咁大家都好關注啊，即係首宗即係因為教育即係嗰個專業嘅嗰、那個即係。違規而嚟到去取消咗佢嗰個資格教師資格啦。咁呢件事咧，我哋睇到咧，其實就睇嗰個性質嘅，即係個性質究竟係有幾嚴重啦。咁就即係教育局嘅資料，我哋睇到其實係整個嗰個事件咧，其實係即係都相當嚴重嘅。咁所以最後得出個結果啦，就個懲處嗰度咧，亦都係一個即係相當嚴重嘅一個嘅懲處啦，就係取消教師資格。喺過去咧，我哋會睇到啦，都有個別好個別嘅老師咧，可能佢哋都會係喺一啲嘅社交媒體啊，即係嚟到去宣揚一啲嘅主張啊，或者係甚至係鼓吹一啲嘅暴力仇恨等等呢啲嘢啦。咁其實都已經引起社會好大嘅關注，亦都當時有啲人亦都係話，即係對呢啲老師咧，即係嗰個有違個教育專業啊、教師嘅嗰個道德啊，應該要給予佢哋有一個即係嚴厲嘅懲處。甚至當時都有人提出係要即係取消教師資格，但最後即係都冇做到啦。咁呢個我哋都明白，呢個只係教師可能喺嗰個言論上面佢自己去講。咁但係言論上面講咧，其實都對學生咧對造成即係影響嘅。老師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學生。咁但係今次呢個事件咧，當然啦，佢就唔係只喺嗰個言論上高，係真係喺學校。在他教師的個工作的那個即是那個職責的範圍之內啦，來到去設計一個教案，而這個教案呢是有一個系統的，有一些教材、有工作紙、有埋一些短片等等，那都涉及到其實是有兩堂課的時間，即是教育局那裡的資料講就有兩堂課的時間，那其實是需要花相當的時間來到去做的，因為其實教師要設計一個教案呢是不是容易的事情來的，即是教師每次要設計教案都要花很多時間，那所以這個看到其實就不是我們即是覺得他是一時的疏忽或者是無心之失，而是在個過程裡面確實他是想來到將一些港獨的一些思想啦，嚟到喺嗰个课堂啦，嚟到去散播，嚟到系去俾学生去学习啊，甚至大家较早前睇到嗰种工作纸啦，最早前嗰种工作纸其实都系比较扭曲同埋比较偏颇啦咁样啦。咁当然啦，今日教育局就再即系讲多啲嘢资料出嚟，就唔系净系张工作纸啊，因为大家之前都讲紧，喂，单靠一张工作纸点能够因为咁样你就注销一个教师嘅资格咧？ 集中讲个教案问题啦吓，今日个记者会吓， 系啦，个教案整个教案嘅设计、教材嘅设计，而系有。計劃嘅，即係所講嘅有計劃，係如果真係有計劃、有鋪排嚟到去設計，而係想喺學校對住五年級一個心智未成熟，即係一個同學一班同學啦，嚟到去教導咧，咁呢個咧其實係屬於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即係專業失德嘅一個行為嚟嘅。咁所以如果一切係即係屬實嘅話，係正如教育局所講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呢個嘅懲處咧，其實都係恰當嘅啊， 係 因為。系你讲 系，即系你哋系赞成呢一个嘅处理嘅， 係啦，如果一切係教育局調查出嚟個結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咧，我哋係覺得係即係恰當嘅一個做法嚟嘅。 嗯，吓嗱，头先陈志杰咧都提到一个嘅观点啊，因为而家主要系讲紧佢系尝试喺课堂上面探究一啲嘅政治观点啦，而就被话咧系专业失德。其实系唔系即系话有一啲嘅政治观点，如果你探究咗，就会构成一个专业资格上嘅问题咧？ 嗱，呢个要睇下究竟所探究嘅系啲咩嘅内容啦，即系嗰个课题系乜嘢啦。咁因为今次所探究嘅系属于系港独，咁港独一早已经讲就系一个违法嘅，喺校园之内啦，唔应该嚟到去即系单方面啦，嚟到去咁样啦，嚟到去即系同学生咧系去咁样去教授有关港独嘅思想。咁嗱，過去啦，我哋都睇到啦，其實就亦都有啲教師啦，亦都嘗試可能會喺嗰個公眾紙嚟到係做一啲即係可能鼓吹仇恨，或者對某種職業咧係會有特別嘅一種嘅即係煽動啊，一種嘅唔係好合適嘅一種嘅做法。嗱，呢啲其實都係同嗰個教師個專業係有關，係即係違反咗教師嘅專業嘅。咁點解今次呢件事會係咁嚴重呢？我相信應該教育局呢係做咗一個好深入嘅一個嘅調查，了解到成件事個過程入面呢個老師背後嗰個目的或者佢個用意喺邊度。咁我哋多之前我哋多覺得即係唔能夠單單靠一種工作之嚟到去做呢個嘅即係一個嘅懲處咁即係嚴重嘅懲處啦。咁呢度教育局係可能即係我哋都覺得係需要進一步呢能夠可以再提供多啲嘅資料，究竟個教案係點啊？究竟入面嘅設計係點啦？可以等大家更加會清楚。即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個別嘅，即係嘅個案嚟嘅。即係我哋相信咧，將佢更加多嘅資料披露出嚟咧，係有利於我哋即係絕大部分、絕大多數嘅教育工作者係可以同呢啲個別嘅極少數嘅即係教師咧係區分開嘅，即係等大家知道其實我哋日常嘅教學唔會咁樣做嘅，呢啲係極個別嘅做法嚟。 明白。嗱，黃金良啊，唔好意思，因為就嚟七點鐘新聞啦，唔知七點鐘新聞之後咧，你可唔可以再留多同我哋傾一陣咧？或者我哋睇睇可唔可以一陣間再揾翻你傾啊？唔該曬。 當局高度關注，會密切留意情況同埋加強巡查。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项颁给三名研究黑洞的科学家，奖项一半颁给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彭罗斯，他获奖原因是发现广义相对论预测黑洞的形成，另一半就颁给美国大学学者根泽尔和格兹，表扬两人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天体。其中彭罗斯发明用数学的方法探索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的研究揭示了广义相对论怎样预测了黑洞的形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4度，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交通意外同埋坏车嘅消息。较早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快线嗰度发生咗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启程村，意外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挤塞，车龙一路排翻上去近油站。另外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康华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将军 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的管道之内。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现在是排到香港仔隧道接近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消防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就是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那段挤塞，龙尾在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另外窝打老道回沙田方向九龙塘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在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另一边青沙公路都是比较多车的，青沙公路去尖山隧道方向近住隧道入口那段都是挤塞。提一提大家，在旺角渡船街有水务急收，去尖沙咀方向近灯打士街的慢线封闭了，揸车朋友经过请小心注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岑日飞。香港的繁荣稳定全靠以前的香港人很勤奋、很拼搏，能够承担责任，并且懂得灵活应变，这些就是香港精神的特色。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刚才咧，我哋就同教联会嘅主席啊黄锦良咧倾紧，有一宗咧系被教育局咧以专业失德为理由啦，取消咧教师注册嘅个案嘅。咁根据教育局所讲嘅资料咧，就主要系话嗰一位教师设计嘅教案咧系有宣扬即系港独之嫌嘅。电话号码18723111，大家有啲咩睇法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咁电话旁边继续揾翻阿黄锦良出嚟嘅，黄锦良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系 嗱，头先咧你都认为咧，其实教育局咧最好就能够公布更加多嘅资料啦，譬如俾大家睇下咧，究竟嗰份嘅教案啦嘅内容系点样啦。咁你亦都提到咧，就系即系喺课堂上面唔应该教授港独思想啦。嗱，但我想问，即系教授港独思想同埋探究咧，点解会有港独嘅呢一个嘅思潮咧？其实可能系两件事嚟嘅噃。咁同埋，如果我哋即系睇唔到嗰个嘅教案，那个教案设计系咁样嘅啫。咁但系最终佢系想去令到学生即系判断啲乜嘢嘢系咪比较难，就由一个 教案嘅字面去到做判断咧，而且根据咧一啲嘅即系传媒报道啦，就系、是、有一啲嘅即系教育局曾经系问过嗰间学校嘅学生啦，对于嗰个学科嘅印象啦，同埋个学科咧有冇教授港独议题啦，同埋对港独嘅立场啦，咁就话学生嘅普遍印象最深咧就系有关于解决压力嘅方法，亦都唔支持港独，亦都话咧学科系只系提及言论自由嘅啫。咁你点睇咧？即系个教案设计系咁，咁但系系唔系即系我哋探究都系唔可以咧？ 其实呢度系涉及一个问题，就系嗰个教师嗰个专业道德嘅问题啊！即系我哋要知道啦，就大家对住嘅对象啦，系小学五年级嘅同学啊。咁对住小学五年级嘅同学，我哋同佢去探究港独呢个问题咧，大家预计能够可以探究到啲咩出嚟咧？ 嗯。 事实上即系亦都系播咗一个短片啦，系即系几十分钟嘅短片，系介绍緊系前香港民族党嘅即系短片嘅。咁呢啲嘅材呢啲嘅素材呢啲嘅短片呢会对学生会带嚟啲咩影响呢？我想大家亦都会知道。在以往呢，大家亦都其实经历过，就系话曾经学校入面呢亦都不断系讲緊我哋讲緊违法达义公民抗命。所谓违法达义公民抗命，你讲得多，其实我哋嘅学生就自然受到影响。呢、这个正正就我哋所担心嘅一样嘅，就香港点解会慢慢会年青人冇咗一个法治嘅一个嘅，即系法治意识变得薄弱，同埋对嗰个法治嘅尊重会不断减少呢？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我哋讲紧系一种嘅影响嚟。咁所以喺小学嚟到去不断去讲有关港独嘅呢啲嘅资料，哪怕话可能系探教又好，未必系即系只系想去即系做散播嘅呢个情况，但其实就会系潜移默化，会令到同学就会慢慢就会系有呢种嘅种子种喺嗰个脑入面嘅。咁所以呢个我哋讲一个负责任嘅老师嚟讲啦，即系专业嘅嚟讲咧，我哋唔应该将呢啲嘅问题咧嚟到系即系。强加喺学生嘅身上高，甚至呢种嘅即系港独咧，已经系违法，不符合我哋基本法、宪法嘅嗰个情况之下，而你去讲，其实未来如果真系有啲学生，即系假如真系未来有啲学生因为咁样而去做出一啲港独嘅主张，到时因为咁样而负上个刑责，我哋老师个责任喺边度咧？个专业喺边度咧？保护学生系我哋嘅天职。而呢個過程入面，我哋睇到就可能已經係對學生造成一種嘅即係損害，亦都對教育造成一種嘅傷害。 你頭先就話即係嗰個教師喺課堂上面播介紹嘅影片啦，咁根據報道就係佢播放嘅就係紀錄片《鏗鏘集》啦，係探討相關嘅議題啦。咁你亦都提到就係質疑到小學五年班去同佢講呢個港獨嘅呢一個議題係咪合適咧？但係亦都想問啦，嗱，如果係話即係小學五年班佢未有能力咧去掌握呢個課題，咁頂多都可能係個教師去設計呢個課題嘅時候比較深咗啫，咁係咪真係就構成一個專業嘅失德咧？ 係啦，如果我哋單從嗰個內容嘅、那個深淺咧，的確已經即係不在話下啦，一定係深嘅啊！即係唔好話小學啦，就算初中生都未必能夠識得去，大家去就住個講道入面，大家有啲嘅睇法啦嚇、預計可以能夠同佢哋討論到呢一啲咩結果出嚟。咁但係我哋再睇翻，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教育局咧，即係佢要嚟到去同大家即係去講清楚，我做呢個最後嘅呢個懲處呢個決定。背后是乜嘢呢？背后讲紧嘅，佢就系讲紧就系一个老师系有一个计划地嚟到去进行一个讲读一个散播。咁如果呢个系成立嘅话咧，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一种嘅，我哋讲系即系失德嘅。因为大家知道未有国安法之前都仲好，有国安法之后，现在如果你嚟到课堂之上散播讲读嘅话，其实可能你要负上嘅嗰个刑责，唔系只系吊销嗰、那个即系嗰个教师专业资格，甚至我哋最担心嘅系咩呢？就系、是、学生学完呢啲扭曲嘅偏颇嘢之后，从而佢会喺嗰个价值观嗰度咧，系会变得系会受到冲击、受到影响嘅。而未来对佢将来嘅成长，或者未来甚至会对一啲嘅睇法系有咗一种嘅偏见。 咁呢種其實就喺過去我哋曾經所擔心香港社會點解會出現有年輕人咁樣即係咁嘅情況，即係有啲走上去即係斷送自己嘅前程，做到啲違法嘅嘢。我相信呢個唔會即係令到所有、我相信每一個香港人都好痛心。唔想再見到嘅， 明白明白你嘅睇法啦，黃金麟。最後我想好快地問多一條問題，就係喺呢個取消註冊之外，係唔係應該引入另一級嘅懲罰機制，譬如係臨時停牌咁樣？你贊唔贊成咧？ 當然啦，呢個機制咧，我哋講其實係可以討論嘅，可以商討，即係話喺取消呢、這個資格前咧有冇另外一個嘅即係 懲處機制？ 懲處機制喺度咧，我覺得呢個係可以，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講緊就係話喺檢視嚟緊個教師專業操守或者個教育條例入面咧，其實都係可以咧，大家咧係去討論。如果覺得係比較冇一步到位去到呢、這個，咁究竟乜嘢時候會攞一個最簡單嘅口頭提示，然之後去到書面警告、譴責，然之後再去到即係呢個我哋講嘅，即係呢個取消嗰個教師資格。我希望教育局係能夠多啲資料要講嘅、要公布做咗啲乜嘢，係會受到啲咩嘅懲罰，等大家每個老師更加清晰知道，而係唔會嚟到係會自己會以身試法。 明白，好，唔該曬你啊，黃錦良，麻煩曬。黃錦良係教聯會嘅主席，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聽眾吳女士，吳女士你好， 你好， 係大家好，係，我係吳美蘭啊， 你好，係吳老師， 係啊， 老師你好， 係啊，今日我諗對所有教育界嘅人士嚟講，都係一個好心痛、覺得好黑暗嘅日子。即系见到一个老师即系被人除牌，咁我自己睇翻啲件事就系、是、今日教育局即系咁高调出嚟讲啦，梁振英之前就司法复核啦，咁然后即系教育局好快出嚟咧就讲呢单 case 啦，咁其实呢个剧本即系大家都配合得好好啦，我谂佢哋都第一点我睇出呢样嘢，咁另外第二点咧，佢哋就话呢个老师啊就好有计划，咁其实咧。所有老師上堂咧都有計劃嘅，嚇、咁我哋全部都有計劃先去上堂嘅，係嘛？全部都咁嗱，但係有計劃去上堂，咁係咪罪咧？另外一樣嘢就嗱，我而家所睇到嘅資料就只係嗰張工作紙啫，暫時嚇。咁、個工作紙上面嘅問題，其實嚟講，我都乜嘢係言論自由，好 open ended， 即係好闊嘅問題，冇一個對與錯嘅答案。第二條就係問到就學生睇完嗰個影片嘅內容，提出香港獨立原因係乜嘢？係根據個影片裏面嘅提出，唔係問學生自己覺得啊呢個議題嘅原因係乜嘢嚇？咁、然後到最尾嗰條問題，其實我覺得個老師咧其實都 set 得幾好噶，係要學生作出個自己嘅反思。如果冇咗言論自由，香港會變成點咧？我今日睇呢条题目，我就会想起当时嘅同学，其实佢哋今日咧应该有一个很好嘅答案，系咪啊？另外一样嘢就是教育局个处理方法啦。其实之前咧就系俾咗校管会，因为每间学校都喺香港嚟讲有校管会，校管会里面嘅代表咧，据我嘅认识嚟讲咧系有唔同嘅界别嘅，有家长，有救生。或者其他一啲嘅業界的 有辦學團體啦， 辦學團體亦都有嘅，係啦。咁唔同嘅界別嘅人去調查，亦都考慮翻好多唔同嘅因素啦，學校啊、學生等等所有嘢。其實，既然佢哋調查出嚟嘅結果，點解之後教育局去調查同一件事，個結果可以係完全唔同嘅？360度完全大回环，转咗个大弯嘅，咁我就好诧异啦。点解个结果可以相差咁远嘅咧？咁呢个系一个觉得咁我其实好老实讲，咁我唔系好清楚究竟教育局点解查一查之后，哇，原来系严重到咁样咧，会变得吓。咁另外咧，我哋嘅教育局长今日都讲过，就话咧嗰啲问题好似好深啊嘛，啲议题，即系好老实讲。而家啲小四啊、小五學生啲 IT 啊，都勁過我哋啦。即係其實好多個議題，其實佢哋而家係因為佢哋上網咩都睇到噶嚇。慶幸香港暫時上網，就所有嘢都睇到。其實好多嘢佢哋都有涉獵噶，唔可以話因為呢啲議題而佢太深， 等于我哋话要讲包容种族融和一样，系咪初一小学都照教噶？ 系 咪？所以我觉得唔可以用翻几廿年前嘅思想去话一啲小学生边啲嘢应该可以涉猎，边啲嘢唔应该涉猎咯。咁另外一样，头先我讲翻就系教案嗰度嚟讲，教案系死嘅。一般我哋老师就算有教案咧，入到课室咧，有好多情况之下咧，都唔会话白纸黑字，所有嘢一定系跟到足嘅。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清楚导师，因为教育局好多佢而家里面嘅调查等等啦，好多嘢佢冇讲出嚟啦。咁我就唔好清楚，其实到嗰阵时，其实个教师系点样去 run 嗰个课堂咧，其实亦都系好紧要嘅。 明白。 咁同埋我睇翻佢嗰种教育嗰啲工作者，其实都系主要睇翻都系讲一个言论自由。 系。 只不过涉猎嘅议题系有港独嗰个议题喺里面嘅影片。咁如果因为咁样咧，而令到一个老师要除牌咧？咁我就谂，可能要教育局以后就要提供晒所有老师课堂嘅工作纸啦、教材啦，咁我哋照版煮碗咯，唯有 系好啊吓，吴老师同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吓，吴女士吓，嗱头先其实我哋都有问过教育局嗰方面嘅，就系究竟咧头先教育局展示出嚟系个教案嘅啫，咁但系实际喺个课堂上面个教师系咪跟住个教案去教嘅咧？咁但系教育局就话冇资料补充。1872311，你又点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嘅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亦都系教协嘅副会长叶建源嘅，叶建源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嗱，根据咧头先记者会所展露嘅资料咧，而家就教育局嘅决定咧，唔系基于嗰份嘅工作纸，而系主要系基于嗰个嘅教案，咁亦都咧喺个记者会入边咧，佢哋亦都会强调咧，已经俾老师有足够嘅申述嘅即系过程噶啦，吓咁你哋有协助呢个个案噶，咁你哋睇翻教育局嘅回应有啲咩嘅评议？ 我听完教育局今日个记者会咧，我就恍然大悟啦。我知道咧系即系教育局咧系错喺边度啦。嗰、那个系一个大错特错，就系佢咧系睇住教案，就以为教案咧就系咧系佢即系一个完整嘅一个即系成件事就系、是、啊睇完教案就可以得啦。即系咧你睇住王家卫嘅剧本，你就以为咧佢套戏就系咁样。 嗯， 但系大家都知道即系。尤其是教过书嘅人都知道，我哋教案咧，其实系好多时候就系我哋教书之前嘅一啲嘅谂法。咁好啦，咁啊，即系到实际教嘅时候咧，可以有出入好大。其中一个好大嘅问题乜嘢咧？佢就话啊，呢、這个第一部分咧就系五十分钟咧就讲社团条例同埋民族大亨啊嘛。咁但系实际上嗰五十分钟系做乜嘢咧？一大部分嘅时间系要嚟咧播一条片，播一条片播几耐咧？已经播咗系20-30分钟啦。咁实际上嗰50分钟根本就唔系讲嗰啲嘅咁即系同埋咧，佢以为教案里头嗰啲嘢咧就系、是、老师嘅剧本就系要读出嚟啦。其实又唔系、哦，嗰啲系俾老师嘅一啲提示同埋一啲背景资料嘅。咁所以实际上个课堂同嗰、那个即系教案咧，系唔同嘅一回事。成个课堂咧，我哋去睇嘅时候咧，佢系最主要咧系由嗰啲影片同埋个工作纸去带动嘅。但系影片同工作纸都唔系喺嗰个教案里头咧有一个清楚嘅呈现嘅，因为咧老师根本就攞住嗰啲嘢啦嘛，所以佢唔需要喺个教案里头咧重新再写一次。咁如果你淨係睇住個教案嘅話呢，你就漏咗佢成個課堂當中最重要最重要嘅嘢啦。咁所以今次講嗰、那個嗰、那個成成個嘅問題就話啊，個老師呢用咗好多好多時間呢就係去講呢個係民族黨同埋港獨嘅。咁其實呢佢播嘅係咩片呢？就係、是、香港電台鏗鏘集嘅不能逾越的紅線，當中係講言論自由，當中呢係講咗有正反嘅意見，當中亦都涉及到用港独作为一个例子。咁所以呢，我觉得今次最大最大嘅问题咩呢？就係教育局呢係拎住剧本就以为当可以睇以为睇电影。咁拎住一个教案呢，其实个教案根本唔能够充分反映嗰个实际课堂。佢就唔去睇个课堂实际嘅情况。佢亦都唔去问老师，唔去问学生。今次呢仲有一个问题呢，就係冇做到一个应该做嘅聆讯， 聆讯咧就系、是、其实咧系当面可以咧系俾相关嘅人士去澄清，去喺个对谈当中咧系去了解究竟其实实际上嘅情况系点样，俾、即系唔系同纯粹从呢个文件上面嘅文字咧系即系去就以为嗰样嘢就系真，因为文字可能同实际嘅情况仲有一个差别噶嘛。 即系你意思系呢一个嘅个案，佢主要系做咗一个书面嘅申述，就冇一个会见嘅申述嘅，系咪？ 完全系，完全正确。老师系要求有一个会见嘅申述嘅，但系被拒，即系被拒绝咗啦，冇系做有一个咁嘅真即系会面嘅申述。如果有一个会面申述嘅话咧，头先我所讲嗰啲嘅误会啊，即系完全系睇漏咗、睇错咗嘅嘢咧，就可以澄清到啦。 系。 点解头先老师讲话啊？即系教育局嗰个结论同学校调查嗰个结论相差咁远呢？咁大家其实都可以明白啦，根本教育局就知道个真相。 嗱，明白嗱， 佢就系冇了解到。 系嗱，但系叶建源，我都想即系首先好快你去追问翻一样嘢先。个教师冇得去做一个即系会见嘅申述。被拒絕咗個原因係啲乜嘢咧？係因為唔可以有法律代表陪同啊，定係點樣咧？ 冇任何解釋嚇。喺即係老師嘅寫俾教育局嘅嗰個文件當中咧，係有一段咧係好清楚，就係要求有一個會面嘅申述嘅嚇。咁教育局嘅覆信咧係提都冇提到嘅。咁就已經咧係取消佢嘅註冊啦。 但係嗰個教師 係由頭到尾都係睇文件嚟到做調查， 明白 佢就唔去警察，你都要去現場睇睇啊，係嘛？ 我想追問多一樣嘢，就係、是、個教師有冇要求話會面嘅時候要有律師代表在旁㗎？ 有咁有提到呢樣嘢嘅。 咁但係個拒絕嘅原因就不明嘅， 不明 係。另外 那個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係由啲法律代表去嚟到去申述嘅嚇。 另外咧，仲有一個嘅問題就係你頭先就話啦，即係你覺得教育局咧，佢淨係睇住個劇本嚇，咁但係睇住個劇本，有陣時王家衞拍戲都未必依住個劇本去做啦。但係似乎而家局方嘅判斷就係、是，就算會唔會係可能，就算你個教案係咁寫啊，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專業嘅失格啦。即係我未必真係需要睇你個課堂，而係因為局長佢都話啊嘛，即係港獨問題係不容喺度探究噶嘛嚇。 嗱、如果你係即係咁樣嘅話咧，你就係、是、話、即係根據佢嗰個計劃嚟到去即係判斷佢啦。OK，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都要解讀嗰個計劃咧，解讀得啱先得嘅喎。你而家其實因為咧係冇睇清楚，即係佢個實際嘅課堂，因為佢其中一度咧就係、是、播放影片，播放影片嗰、那個影片就係實際課堂當中一個佔咗一個好大嘅部分嘅，佢冇寫喺嗰個劇嗰、那個教案度嘅啊，咁於是咧你就唔去，即係你就唔知道有呢樣嘢，你就淨係睇佢寫嗰啲嘅係佢話背景資料啊，就以為嗰啲咧就係佢嘅上堂嘅主要嘅內容啦，佢成日講咧就係、是。民族党嘅嘢，由头到尾都系讲呢样。实际上个课堂唔系咁样。 嗱，我谂咧，叶建源 计划亦都唔系咁样。 嗱，叶建源 咧就是、解错咗个教案。 嗱，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就嚟要七点半新闻啊，我唔知七点半新闻之后你会唔会可以继续留多一阵同我哋倾多一阵啦，因为都仲有啲疑问咧、 啊， 想同你去倾倾噶。咁我哋七点半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教育局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由，取消一名教师注册，指该名教师有计划咁散播港独。涉事的九龙塘宣道小学校董会发表声明，表示有关教师已经离职。 教育局副秘书长陈潇淑芬话：，有关教师设计嘅教案、教材同埋工作纸都以港独为主题，例如会用50分钟介绍已被列为非法组织嘅香港民族党，重点系宣扬有关港独政纲。如果学生赞成有关政纲，更可举手示意，指出教师要求学生喺课堂作政治表态，系任何教育工作者、家长同埋社会大众都唔能够接受，有关课题亦都不适合小学生。教育局又话，涉事教师声称有关题目系同学生讨论言论自由，但佢并冇提出持平同埋客观嘅讨论。教协表示，有份协助被取消教师注册嘅教师上诉。有知情人士透露，被指有问题的教材在去年三月使用于生活教育科，只曾使用一次，涉事教师只负责设计教材，没有教学，质疑教育局指教师有计划宣扬港独的讲法。知情人士又说，涉事的九龙塘宣道小学校内调查报告指出，教材没有宣扬港独，学校没有惩处任何教职员，又指教育局调查期间曾经查询学生对港独立场，学生表示不支持。学校在今年6月接获教育局指投诉成立，6名教职员行为失当，容许教职员有7日时间回应投诉，7月中发出裁决，包括决定取消一名教师的注册。该名教师申述之后，教育局9月底维持原判，取消该名教师的注册。本港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宗属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包括一名33岁男子与家人同住北角，他在中秋节当日曾经出席家庭聚会，同场有10几人。另一名患者是43岁男子，居于湾仔謝斐道，在尖沙咀帝苑酒店的越南餐厅做楼面，一起做楼面工作的6名员工获安排住检疫中心。另一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是22岁学生，与家人居于屯门龙焕居，主要在网上上堂，曾到附近一间健体中心和多间食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有3宗源头不明个案，并非好兆头，呼吁市民继续保持社交距离同埋个人卫生。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予3名研究黑洞嘅专家，奖项一半系颁俾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彭罗斯。他获奖的原因是发现广义相对论预测黑洞的形成，另一半就颁给美国大学学者根泽尔和格兹，表扬两人发现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天体。其中彭罗斯发明用数学的方法探索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研究揭示了广义相对论如何预测了黑洞的形成。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最低气温约24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大致天晴，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快线就有意外事故嘅。咁啱啱运输处朋友话俾我哋知咧，意外清咗场，不过都仲系好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住景泰街，受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由洗衣街一路去到新蒲岗太子道东景泰街咧，都仍然系非常多车嘅。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耐一下，或者试下改路行啦。 另外就是将军澳道去呢个观塘道方向，近住康华苑嘅慢线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不过都系多车，咁啊龙尾就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管道里面嘅将军澳隧道管道里面。另外咧就青沙公路啊，去沙田方向之前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所以尖山隧道九龙入口去沙田方向都比较多车噶。隧道情况。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大致回复畅顺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宝奇利街。调翻转啦，咁啊，沿住东区走廊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宋皇台道嗰度咧，因为受嗰个灯位影响啊，咁啊，亦都系比较多车嘅。东区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宋皇台道一带咧，就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近钻石山，将军澳隧道就出入都仲系繁忙嘅。咁现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附近啦，因为受到之前康华苑嘅坏车事故影响噶。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九龙塘段仲系比较多车，咁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喺太子道西。新界咧，而家大埔公路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一路去到伟景园段，去上水粉岭方向都仲系交通繁忙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净系深井嗰段比较多车啲。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陈志杰。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呢18723，七点半之前我哋就同教协嘅副会长，亦都系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呢，倾紧有一位嘅小学嘅教师就被教育局呢以严重专业失德为理由取消佢嘅教师注册嘅资格，原因就系话佢系有计划地散播港独嘅信息嘅。继续揾翻叶建源出嚟，叶建源。 系 系嗱，头先咧讲咗你哋即系大概对于教育局所公布嘅资料嘅回应啦，咁但系个后续问题，我哋都关注啊，陈志 系啦，除咗上诉之外，仲有咩行动可以做咧？ 嗱，而家我哋主要首先都系睇上诉先，因为后续行动咧。似乎都是要上诉的，咁上诉咗之后呢，仲有第二关呢，就是去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嗰度去继续上诉啦，如果第一关系唔能够成功嘅话，咁如果再唔得嘅话，咁点呢，咁呢就跟住就去进入司法程序啦，咁我哋就会同老师一起去打呢个司法复核。 係，咁都好漫长喎，即係第一关就教育局。第二关就是特首会同行政会议，咁第三个目标就是如果都唔得嘅就是法院啦，就系 系冇错。不过咧，第一关咧就唔系平时我哋讲嘅教育局，喺教育条例底下咧有一个上诉委员会嘅，咁我哋咧就会去呢个上诉委员会嗰度上诉。呢个上诉委员会系好少好少个案嘅，即系过去我都冇乜听到咧佢有嘢做嘅，咁就今次咧可能开斋啦。 系啲咩人嚟嘅系？ 上訴委員會呢就是政府委任了一批的人士，就有一個名單啦，咁然之後佢如果有個案嘅話呢，佢就喺當中揾五位的人士呢嚟到組成一個類似小組咁樣，咁佢就會用一個類似聆訊嘅方式嚟到進行嘅，即係所以係可以派律師去即係參與呢、這個即係聆訊咁樣，咁嚟到去做一個即係覆檢啦，咁就睇翻即係呢個教局嗰個停牌呢個咁嘅做法係咪一個係咪需要啦，係推翻啦。 最后想问埋啦，就是今次事件咧，对教育界会构成啲咩影响咧？因为虽然头先你一路都话啦，即系教育局咧，佢只系攞住个教案咧嚟睇，咁但系就冇考虑到实际个课堂究竟系点样进行啦。咁但系如果根据教育局局长所讲咧，佢哋就话即系已经多次讲过，港独系冇必要喺学校讨论。如果真系要讲港独咧，亦都唔系一个开放式嘅讨论，即系话唔好理佢个课堂，就算系有机会，其实嗰个教案嘅设计咧已经有机会是可能是构成一个即是专业失德的问题了。咁今次的事件究竟对教育界的影响会是怎样呢？以后即是教育界会不会是对于这些叫做即是港独啊，或者是一些叫红线的问题，就完全不会去做一些探讨呢？ 我估今次呢会令到大家都人心惶惶的，因为你个罪名实在是太大，咁嗰个惩罚系个后果非常非常之严重。我谂对于一般嘅老师嚟讲咧，亦都睇到佢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今次好特别嘅用咗个株连嘅方式，即系除咗个老师之外咧，系相关嘅校长啊、副校长啊等等，佢嘅同事咧都一样受罚嘅。咁呢一个咁嘅情况会令到我谂教育界咧，大家都会担心，就系、是、喂，我如果所讲嘅嘢系唔啱政府听咧，咁咧就可能会有后果，仲系严重嘅后果发生添。咁所以唔系啱唔啱嘅问题，系啱唔啱政府听嘅问题咧。咁大家就会自我审查啦。嗰个审查嘅方式就系话，我估政府点睇呢样嘢吓？三权分立可唔可以讲得咧？咁如果唔係好肯定嘅話，就不如唔好講啦，即係免得惹禍上身。如果咁嘅話咧，我哋樣樣嘢都變成咧係大家都好擔心啦，即係驚踩錯界啦。我哋就變咗連行路都唔識行啦，將來即係我哋嘅教學咧，將會係非常之即係舉步維艱，同埋咧係變得越嚟越冇活力嚇。即係我哋老師其實唔能夠暢所欲言。这个是一个好弊好弊的件事。 好，唔该晒你，叶建源，暂时倾到呢度啊。叶建源系教育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嘅。不过陈志杰，如果根据翻一啲传媒嘅报道啦，即系亦都有一啲嘅知情人士就话啦，嗰位涉事嘅教师咧，只系负责设计个教材，就冇参与咧喺课堂上面教学嘅。亦都话咧，就系嗰个嘅即系教材啦，除咗有引用到陈浩天佢接受访问嘅片段之外啦，亦都咧有引用到基本法有关言论自由嘅条文啦，同埋。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另外嗰个教材咧，亦都系曾经使用过一次嘅啫，亦都列明教学目的咧，就系讲解言论自由，去教导咧小学五六年班嘅学生。咁究竟即系小学五六年班嘅学生，即系咪可以掌握到咁深嘅课题咧？咁根据知情人士就话啦，即系涉及事件嘅呢一科咧，生活教育科咧就喺2000年开始设立嘅。咁而初小嘅学生咧就会学习国民身份啦，包括国旗啊，国歌啊，高小学生咧就会接触时事议题，亦都会问啲学生咧，佢哋想了解嘅议题，而佢哋曾经喺课堂上面教过、提及过啲咩嘢咧？譬如英国脱欧啊、伊斯兰国啊、美墨边境啊、北韩议题啊等等。咁同埋学校亦都会安排咧，学生由三年级起开始展报，咁相信学生有能力应付，都系一啲新嘅课题嚟嘅。 系啊，其实我谂今次呢个事件咧，头先都倾过系。連埋同事都受罰嘅，唔止出教案嘅呢位老師啦，就係、是、有份使用過教案嘅同事，佢嘅上司、校長、副校長都一併係受到唔同程度嘅懲罰。咁呢個嘅懲罰都牽連甚廣啊，都難免會令到教育同工你做嘢會小心啲啦。又或者不如講多啲外國例子啦，咁似乎香港獨立就係喺教育不適而存在嘅議題。咁唔知蘇格蘭獨立或者加泰隆尼亞得唔得咧？咁樣。咁呢啲议题会唔会都慢慢个红线越嚟越出嚟呢？大家都去注意一下。 187231，你有啲咩睇法呢？打嚟同我哋倾下。有听众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黄生，有咩睇法啊？ 系你好，其实好多议题你唔讲啊，譬如抽呢个税制问题啊、医疗问题、房屋问题啊，或者系点样使到香港繁荣，你唔讨论，你攞稿做咗出嚟要做呢、這个做呢个主题系唔啱啊！你话系你个题目系言论自由，但系用咗成好多时间宣传呢、這个民族党嗰啲港独嗰个理论同埋佢个好处喎、啊。即係你其實就借呢個言論自由，你有宣讀港獨。如果中國係而家要需要團結噶嘛，你如果唔團結，點樣同人競爭咧？係、咪？你想中國衰敗咧？所以其實係佢根本上嘅意思，我諗佢你一教一堂嚟講，譬如我細個嗰時教咗人仲有商業，我係識孝順父母，仲有不公公公公我勤力工作，一堂已經影響得好深噶嘛。所以咪時間長短。嘅問題，而家頭面俾我 impression 好深啊，所以係應該罰佢啊咁樣。 不過黃先生啊，不過黃先生啊，其實我哋又真係唔知道咧，佢其他啲課堂有冇教到你講香港嘅經濟繁榮啊，或者係即係其他嘅議題嘅喎，因為我哋而家只係睇到教育局處理嘅呢個案例啫嘛。 但係你問題上就係你見一咁多個，譬如你講毒品好唔好處啊，你冇人討論啊。你话毒品好似俾人俾嗰个细路仔听啊嘛，咁啊同一原理，你毒品冇即系唔可以讲，即系唔觉佢好处唔可以宣扬嘅话，港独一样唔可以宣扬噶嘛， 明白 系对国家唔好噶嘛， 明白，即系不容讨论啦，基本上你又觉得系啦， 咩话？ 即系基本上你觉得系不容讨论啦，喺课堂上面， 唔系你等下最好就唔好讨论而家佢啦，你明知道呢、這个对中国系影响咁大嘅话，你只系讨论一，而家你多讨论嗰个。那 个 意思真 的是反对的。好，多谢黄先生的看法。有李同学，李同学你好。 是李同学你好。 李同学。 你好。 你好，是有什么看法呢？ 即身为一个宣传的一个同学，即旧同学呢，咁我就有几个点呢就想讲返嘅。咁第一个点呢就是有些人呢就说那张工作纸一些问题就在宣扬港独啦。但是呢那个工作纸根本就是讲的，例如第一题他就说为什么你觉得什么是言论自由的、但是这个题目根本就没讲过关于港独的问题，他只不过是讲的关于香港的法律的问题，而他这个问题他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影响到学生对港独这件事的看法。 接 着第二件事就是即係身為一個當事人咧，可以證明翻咧，當時老師咧係冇好，即係用一個主觀嘅睇法咧去同啲學生去講解呢樣嘢啦，而佢係用一個客觀嘅睇法去話俾啲學生解釋究竟咩係港獨，究竟香港係即係可能啲青年人點樣去即係可能有啲咩活動咁樣啦。但是就冇講過話，可能自己都支持港獨呢樣嘢，亦都冇講過話，可能港獨有好多好處啊，或者有咩壞處咩？但是就只不過係好客觀咁樣講一個事實出嚟咯。第三個點咧就係、個學生咧其實答嘅答案係冇問題嘅，因為咧可能個工作紙嘅最尾個題佢就問啦，冇咗言論自由，香港會變成點？咁個學生就話可能。進步冇咁快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佢後面都有解釋嘅，就話因為如果每個人講嘢都有顧忌咧，可能大家就唔會知道自己嘅缺點，咁就學習唔可以從中學習，咁呢個係一個好正確嘅觀念啦，而呢個係冇錯嘅，亦都冇關，即係呢個學生都冇講關於港獨嘅嘢，所以如果一個老師。喺呢张工作纸可以见到个老师咧就指住佢个学生嘅答案话 good points 啊，咁所以呢一样嘢唔足以去令到，其实教育局去钉牌咯，去对呢个老师。 明白。 系李同学啊，我想问一下咧，你即系容许我大胆啲咁问啦，你认唔认识呢位被钉牌嘅老师咧？ 因为呢个老师我都有权要即系呢个系佢嘅私隐，我都唔会讲出嚟。 唔紧要吓，佢教学风评点样噶？平时教书深唔深受学生爱戴噶？佢 他是对学生好啦，但可能我哋每一班咧都未必系，即系全部班别都系同一个老师。但系我个班嘅老师，我可以好肯定咁样讲咧，就系佢系一个好公平公正嘅老师啦，而且好客观嘅，即系佢睇法都系好客观咁话俾我哋听嘅。 你有咩想同呢个政府同社会讲嘅咧？ 即系唔好乱咁，即系就咁睇，可能就可能播咗一条关于港独嘅片，就话。啲學校喺度宣揚港獨咯，即係希望佢哋可以好好了解呢個事實，先再去慢慢評論呢件事。 嗯，李同學啊，我想請問我頭先聽你咁講咧，似乎你係有份上嗰個課堂嘅喎，係咪啊？ 係。 咁我就想問啦，因為教育局咧喺今日記者會入面就主要係睇嗰份嘅教案啦，做一啲嘅介紹啦。咁佢亦都話咧個教案入面咧，有一度就係話播放民族黨政綱嘅時候，如果同學咧贊成呢個政綱咧，可以請同學喺課堂上舉手表態。咁就話教師咧要求學生作政治表態。嗱，你真係上過課堂啦？咁其實上堂期間有冇真係發生過呢啲嘅事咧？ 可能因为每一班唔同啦，而我个班呢就即係可能可以表达自己嘅意见，但係老师係唔会逼学生去表达自己嘅立场，并且即係唔会逼你一定要讲出嚟嘅。但係如果你有嘢想分享，当然可以分享啦。但係个老师呢都即係讲嘢嗰阵时都会好小心，会唔会乱咁去讲一啲危险嘅字眼囉，就会好。即系好公平公正、好客观咁样讲嘅。 嗯，咁我最后想问多一样啦，就系、是、究竟上堂嘅时候咧，你喺嗰堂所得到嘅知识系乜嘢咧？究竟系认识咗香港民族党啊，定系认识咗即系港独啊，定系讲紧话香港嘅言论自由问题咧？你自己去点样去分析你喺嗰堂嘅学习嘅得着咧？ 有几样嘢学咗嘅。就是例如第一样嘢就是我更加认识到香港的法律啦，即是佢呢个工作字呢就好多问题都是关于言论自由呢样嘢啦。咁平时可能冇乜去思考言论自由呢样嘢，但透过呢张工作字我可以去更加即是可能諗多啲关于言论自由呢一个问题啦。仲有呢就是可能呢张工作字呢已经唔係嗰条片呢其实是只不过一条在网上的一条片，而不是自己加一些主观的意见下去，那我都可以更加了解香港可能青少年有些青少年人呢对港独有什么看法，还有他们有些什么行动，而我可以更加了解港独这样东西，然后可以即更加了解香港的情况，就不会好像自己身处在香港都不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好啊，多谢晒你李同学的电话的。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确诊新冠肺炎。 So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that I'm starting to feel good. I'll be back. I think I'll be back soon. 他们会接受隔离，并且宣布取消连串的竞选造势活动。事件对他的选情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高福慧、谭永辉、陆宇光，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陳志傑，如果根據翻即係傳媒嘅報道啦，就依、個嘅事件啦，九龍塘嘅宣道小學啦，咁其實咧佢哋係經過一個嘅內部調查噶，內部調查咧就認為咧涉事嘅課堂啦、教材嘅軸心啦、有關言論自由係並冇咧散佈港獨嘅信息，事件中咧係冇老師咧受到處分嘅，咁亦都話咧就係、是、校本調查嘅結果咧同教育局嘅說法其實係即係相反啦，都话即系喺九月中，旧年嘅九月中咧，教育局嘅职员喺冇通知之下啦，突击咧去到嗰间学校调查，分别同校长啦、副校长啦、任教该科嘅老师啦、写教案嘅老师啦会面，亦都抽样咧接见过4到5个嘅学生，问学生咧教师喺课堂上有冇提及港独啊？学生支持港独与否啊？学生都回答咧，教师系讲言论自由，佢哋唔支持港独嘅。咁似乎就今次教育局的调查出来的资料呢就跟教育局 同校方嘅調查結果咧不一樣啦。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中學校長會嘅榮譽總幹事黃慧如嘅，黃慧如你好。 系你好， 系想请教一下啦，就系、是教育局嘅调查嘅结果同学校嘅调查结果完全不一样。以前呢种咁嘅情况有冇发生过或者常唔常见嘅咧？ 我相信咧唔常见嘅，不过要清楚知道就教育条例咧系的确系赋予咧系常秘书长咧系有取消教师注册嘅权利，但系程序同埋喺程度上面同嘅标准咧。從來都係冇係公布過嘅，咁特別今次呢個嘅社會事件係直接處理老師被投訴嘅事件，嗰、那個程序同邊標準咧？我相信外界咧係冇一啲得知。頭先咧係教育局嗰個記者招待會就話咧，係佢哋咧係由首長級嘅人咧嚟到去評定究竟呢個老師咧係咪失德。咁我相信咧係冇係尊重翻係其實前線老師佢哋嘅專業嘅角度去評論啦。另外咧係嗰個嘅程序嗰個嘅係根據依佢點樣咧咁，譬如操守議會係有詳細嘅係教師專業守則嘅，咁佢哋有冇根據呢個守則嚟到去評定呢個老師係唔係咧係失德咧？所以今次呢個咁嘅處理咧，相信嗰個公信力咧。是比較欠缺，同埋特別呢是要推翻校本校方嗰個嘅睇法嘅時候呢，咁我相信呢呢兩者社會人士都好有係興趣知道呢究竟兩方面所揸住嗰個嘅理據呢喺邊一度啊。 另外呢今次事件呢除咗係嗰一位嘅教師啦，佢係寫個教案嘅就被取消註冊啦，咁另外就係佢哋局方呢亦都係向該校嘅校長啦、副校長啦發譴責信，就話佢哋監管不力，而使用涉事教案同教材教學嘅教師呢亦都收到書面警告喎，即係都牽連都比較廣喎，呢樣嘢以前又有冇發生過嘅呢？ 我相信甚少啊，咁所以呢方面呢我哋特别系从校长会嚟讲呢，我哋除咗关心老师之余呢，亦都关心校长副校长嘅专业嘅角色同埋权责呢系咪已经有所改变。因为其实每一个嘅系老师当然佢有佢嘅备课佢嘅工作，但系校长同埋副校长系咪涉及到最每个细节每一个老师佢嘅教案每一个嘅系教材怎樣準備的時候呢都是要親自的來到去監督呢，我相信呢是在權責上面呢是可以是監督，但問題呢就是說呢是要看看老師和副校長在這方面呢他要負擔的程度是多少，以至到呢是校長和副校長呢都需要知道他們的專業角色和權責呢是不是比以前有所改變。 提到改變啦，係咪即係話學校管理層以後對於每一位老師嘅教案教材都要進一步去留意呢？ 我相信呢件事咧就會令到即係校長同埋副校長咧喺呢方面咧係需多要係關心嘅。不過我哋站在中學校長會嚟講咧，更加緊要嘅就係話呢件事件咧係令到好多校長同埋教師都會問。究竟有啲咩嘢係可以教？有啲咩嘅議題咧，係咪唔可以討論嘅咧？咁即係因為如果係一旦係討論嘅時候，就係等於失德咧。咁呢點咧係對香港個課程啊個生嘅教育嘅生態和諧同埋教育專業自主咧，係一個咧係好大嘅係挑戰裏邊啊。 嗯，咁想問即係如果你係校長嘅話，你會唔會叫啲同事唔好用嗰份教案啊？ 我相信咧喺呢件事前上面嘅時候咧，嗰份教案係點去睇，同埋咧係純粹從傳媒睇就話，根據一張工作紙同一個教案在評定嘅時候咧，好似咧係即係冇完咗少少。不過我想強調咧，就話咧，而家喺2000年嘅時候教改咧，係鼓勵學生咧從以前嘅背誦記憶同埋默寫咧，係轉向為咧係呢個知識嘅技能同埋態度咧並存。上課嘅時候要討論課後嘅研習。是成為一種常態，但是這個這樣方向如果什麼都是要根據呢是很死板板的是一些的原則一些的事實來教的時候呢，我相信呢對香港的教育那個生態呢會造成呢很嚴重的挑戰。 好，唔该晒你啊，黄慧如，麻烦晒吓。黄慧如系中学校长会嘅荣誉总干事啦，亦都系一位资历好深嘅退休校长嚟嘅。今晚节目时间到此为止，相信呢个议题咧，亦都会继续引起社会讨论嘅。拜拜。 拜拜。